气。 你的爱说出来，别在意浪漫，我想在。哦、oh, ，爱情无害，别担心会受伤害。哦、oh, ，我的爱在等待，人海中想为你存在。哦、oh, ，我给你爱，总给你就会拿回来。哦、oh, ，想猜你到底怎么想，为什么都不讲，我应该怎么想？像大缺氧，请你给我方向，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陪你飞翔。眨眼也好，马失也好， Whoa, gotta let me know, Whoa, gotta let me know, Whoa, 靠近也好，微笑也好， Whoa, gotta let me know, Whoa, gotta let me know, Whoa, I like it with the beats go boom boom boom, I like the way it hits and boom boom boom, uh-huh, uh-huh. Yeah, yeah, that's right. Whoa, yeah, baby. 你的爱，请过来，我会让你被人疼爱。Oh, 别怕失败，我不可能对你坏。Oh, 我的爱已太快，你是我唯一百分百。Oh, 停不下来，我爱上你每个姿态。Oh, 想猜你。到底怎么想，为什么都不讲，我应该怎么想，像你想到缺氧，请你给我方向，告诉我怎么样才能陪你飞翔。眨眼也好，马失也好， Whoa, gotta let me know, Whoa, gotta let me know, Whoa, 靠近也好，微笑也好，说出来，我需要你给我勇气。 7, make your fiends pay my cheddar. Trying to fight the fiend, but you know won't let her. Once you have the best hand, set her for the rest, girl. Fighting temptations, putting love to the test, girl. All that matters to me is that you're my girl. Can't handle the truth and gotta take it to the world, girl. Want love? All you do is ask. True love, baby girl, we can make it last. Holla. 眨眼也好，马失也好， 马失也好。 现在，看见未来。I want what I want, and I want it now. Beat a beat of woman, beautiful. Beat a beat of just so powerful. 就像美好，精彩内容。You stole my heart. Beat a beat of let's go, yeah yeah. Beat a beat of rock, 地球一周，突发奇想，天马行空。 能想我吧。

解药，解药也是我想征服下的毒药。你要离开 都是一出戏，无论